所有观众都像是被扔了闪光弹，如此绚烂的光影中，想分辨当中那些模糊的身影是在做什么，非得有无比丰富的经验不可。而做这种分辨，张家乐的经验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百花式打法如果连他自己都给弄瞎，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模糊的人影瞬时间就消失了几个，这看似一般的绚烂其实自有内涵。张家乐就是技巧再高超，也不可能将一个技能同时扔向四个角落，这覆盖着整间房的光影，或虚或实或攻或炸，那都是在张家乐双眼的注视下做出的精准安排。这样的虚虚实实中，莫凡还能操作毁人不倦逃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了，他们根本都看不清内里在发生着什么，设身处地的就觉得莫凡必然也是和他们一般。大错特错，莫凡和他们这些人完全不一样，而这个念头最清晰的正是场上莫凡的对手张家乐。百花光影这才一铺开，他就察觉到莫凡这边也对毁人不倦的诸多影分身开始了调度，有几个身影瞬时间就在攻击坚固的地方消失了，观众们依稀也看到了这一点，是四个。张家乐却完全清楚准确的数据，再然后又是四个。莫凡正在试图扯开百花缭乱的火力，他没有被这满眼的绚烂给晃住，他飞快洞悉着这当中的虚实。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眼都花了，但对于莫凡来说这还不够混乱。他曾经所面临过的无数混乱场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造成的，那是一堆人。他曾经所要在这种困境中寻找的出路，从来都不是由一个职业两个职业的技能缔造的，而是各种职业的一堆技能。很乱吗？并不乱。莫凡在拾荒中所经历的那才叫乱，而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那是有章法的，四个影分身扯动，四个影分身再扯动。好小子，莫凡再次给张家乐心中留下惊叹。他的百花包围被破了，而为什么会被破，恰恰就是因为他有章法，因为他有章法，所以被莫凡抓住了脉络。这种事儿，如果是叶修做到，张家乐或许不至于这么惊叹，但是现在只是这么一个新秀小子。 这小子在这方面可是有特殊才能的呀。 观众席上的孙哲平笑着，他现在已经不再和张家乐是队友，如果还是，他一定会在赛前提醒张家乐这一点。莫凡这个家伙在脱身方面的技巧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高超，即使是用百花式打法，想要困住他恐怕也要多加注意才行。这小子天生就是在混乱中成长起来的。拾荒者，想到莫凡的出身，孙哲平也觉得有趣儿。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职业高手，别说现在的体系下完全没有，就是以前也从未有过。这完全就是一个人将自己所拥有的才华正正好放到了最适合其发挥的锤炼场中锤炼出来的结果，这浑然天成的效果，高端又不失个性，真的是现在职业俱乐部流水线式的训练模式很难再塑造出来的。单就他所擅长的这个领域来说，他已拥有了神级的技巧，这是孙哲平还在兴新时就和叶修他们这些人私下里一致认可的，而那时的莫凡可还闷声闷气的连团队节奏都找不准呢。而现在他已经将他所擅长的领域扩散，不单单是运用在他一直以来热衷的拾荒，而是职业赛场的 PK 中。当他更加融会贯通，收放自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棱角分明的时候，新一代的一位大神恐怕就要诞生了。不过这小子的那种性格最终能将打法和技巧磨得那么圆润吗？ 这也是孙哲平还在星星时叶修就已经在担心的问题。但是即便最终没有大成，莫凡也足以成为一个有杀伤力的选手。大神杀手，这不是一个巧合，也不是一个噱头。当踏足到他所擅长的那个领域空间的时候，即便是大神选手，那也是完全有可能栽跟头的。不注意这一点的话，当然也被吃掉啊。孙哲平在心中默默地说着。而在场上，咔一声门响，门里门外两个世界，一边绚烂，一边宁静。诲人不倦来到了门外，来到了宁静的天地，他逃出来了。全场顿时一片欢呼尖叫， 大神杀手！ 星星粉丝们欢快地喊叫着，好像不是莫凡从对方的围剿下脱身，而是他把对手给一击必杀了一般。由此也可以看出，刚才的局面让现场的星星粉有多紧张。霸图粉们此时却在惊讶之后留下一声叹息，居然这样也能跑掉，而且就是拉开房门跑掉这么普通。张家乐真的老了吧，连一个新人都压不住。不少人心中不由得就浮出了这样的念头，就连潘林和李一博这话也是欲言又止的没有说出口，最后只是说张家乐的节奏比莫凡慢了一些。为什么慢了一些？因为他又老了。这话两位没有说，但是孙哲平却在此时笑了出来。对于这场比赛，他没办法对胜负有什么期待，但是当他看到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友表现精彩时，他都能由衷地笑了出来。真是很稳重啊。孙哲平的目光注视的还是在房间内的百花缭乱以及那还未散尽的光影。莫凡能在这样的百花中找到突破口，这是他拾荒练就的逃生技巧。但是现在他不再是一个拾荒者，他是一名职业选手，而他也在不断修改着自己的习惯。所以这种时候逃生之外，他多出了一个选项，攻击对手。逃生不是胜利，击倒对手才是。莫凡已经完全清楚这一点，更渐渐的就将击倒对手的序列提升到了逃生之前。于是混乱中分辨虚实，破开空档时，莫凡先想到的不是逃，而是能不能利用空档给予对手攻击。但是这一次他却还是让诲人不倦逃了，因为他没有找到攻击的机会。光影的虚实在他动用了八个影分身进行扯动扰乱后也做了一次大调整，依旧是全屋覆盖，依旧是虚实相间，但是百花缭乱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于是莫凡没有办法做出攻击选择，他只能逃走。这内容场上的二人知，场外的职业级观者知，除此以外电视中的解说都在讨论张家乐的节奏慢了之类的。而刚刚被他们说慢的张家乐忽然就快了起来，百花式打法的光影像是钻过那道门缝一般，忽然就从这间屋一起流畅到了那间屋。咔咔咔咔，房门被那些爆炸的气浪所推着，要关却始终关不上，在爆炸声中别扭地响着，一副很难受的样子。门外诲人不倦忙跑，莫凡真没想到张家乐的攻势追得居然这么快，但是几步之后他更知道对手的攻势不止追得快，而且追得还紧。枪火、弹药、爆炸、火光、硝烟，这些东西都好像在一直追随着他，一直粘在诲人不倦的脚边似的。无数的英雄电影中总有英勇的主人公在爆炸场面中潇洒狂奔，最终将爆炸堪堪甩到身后。诲人不倦在狂奔，但是爆炸却一直在紧紧尾随着他。这要是弄到电影里，观众大概已经要被这没完没了一再重复的死里逃生场面搞退场了。摆不脱， 莫凡心下惊讶，这可是他最擅长的事，可是现在他却没办法摆脱身后这个一路追杀他的人。那绚烂的光影好像摧枯拉朽般的一路席卷在毁人不倦的身后。莫凡完全没有办法让毁人不倦停下脚步，甚至连回视角看一下都觉得没有合适的时机。职业圈中最多五对五的团队战，远不如他在网游中拾荒所经历的场面混乱，可是在网游中他却从来没有遭遇过粘性这么强的追杀，连一步都不停歇，一停就会被那片光影给吞没。虽然莫凡刚才成功地从那片光影包围中脱身了，但是上一次能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一次也能成功。双方都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 NPC， 没有一成不变的打法，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结局。脱身，需要脱身。莫凡仿佛回到了昔日揣着一堆东西摆脱无数人追杀的场景，但是他可以负责任地表示，即便是那种场景也没有他现在所承受的压力更大。那样的场景，莫凡的毁人不倦一次次地成功脱身了，而这次面对一个人的追杀，莫凡的毁人不倦倒下了。 逃跑不是目的，击败对手才是啊。 高端孙哲平心下又在感慨着，张家乐有出色的应对，他会觉得高兴，而看到莫凡最终败下之后，他却也会觉得遗憾。张家乐一挑二击败了半血叶修，击败了所谓的大神杀手莫凡，叶修所建立的优势被抹平，现在是霸图战队以 27% 的生命优势矗立在擂台场上。现场安静了，星星粉丝们显然没料到精彩逃脱后的莫凡最后居然被张家乐一路追杀打死，这是他们的主场，而现在他们落后了。这时星星选手席上第三位要出场的选手站了起来， 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方瑞说着。